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，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原谅，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你为什么